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，有人回忆，有人回首。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，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。光临读书俱乐部，聆听心底的倾诉，感受智慧的温度。 读书俱乐部， 欢迎各位收听读书俱乐部，我是红九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也请到了老朋友书评人何海涛先生。海涛你好。 哎，红九好，各位听众大家好。 海涛呢也给我们带来了一本书，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楚城你也学不会。 楚城你也学不会。海涛，你在看到这个名字你第一反应是什么？ 我第一反应是海底捞。 海底捞你也学不会。就是曾经有一本畅销书啊，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曾经介绍过，叫什么呢？海底捞你学不会。那里面讲了很多的案例，包括海底捞的这种怎么活起来了，以及他的这种管理的方法，他的这种服务至上，他的这种老板与员工之间的温情，种种案例。所以呢最终作者得出一个结论啊，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够学得会的。那这本书呢就叫做楚城你也学不会，挺有意思。咱们先解释解释哈，所谓这个楚城，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吃过没有，您听说过没有？我觉得您如果没吃过也听说过吧。 我相信从去年到现在的话，其实这个楚城一直是很流行、 很火， 好像感觉是突然一夜之间啊。 嗯， 当然也是因为有这样的这个好的产品， 嗯， 加上这样的名人效应， 嗯， 所以大家可能一夜之间就接触到了这样的这个产品， 嗯、 并且可能为之叫好。 哎，那楚城你也学不会和海底捞你学不会什么关系呢？就是它是一个作者，都是一个作者写的。黄铁英编著。那我们就介绍一下这个作者吧。黄铁英是何许人也呢？他2000年之前呢担任香港华润创业公司的董事总经理，2001年起受邀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访问教授，讲授和研究商业案例啊。2010年呢被哈佛商业评论授予唯一的中国最佳商业案例研究奖。他2011年出版了管理类的畅销书《海底捞你学不会》，2012年呢出版编著了《商战实战找我的》系列丛书。那这一本书啊，就是你看啊，就跟橙子色啊、橘子皮色的，《楚城你也学不会》。我们先来介绍一下，楚城，什么叫楚城呢？这个他的这个，这能叫发明人吗？或者说他这个楚城的创始人吧， 啊，创始人， 楚时健， 创造者，对， 啊，楚时健先生，楚时健先生呢，一会儿会让海涛做一个详细的解释哈，因为这个人也不得了啊，75岁又开始创业，而且这次创业又成功了， 嗯， 他人生当中的几次创业都成功了，那这究竟是怎样的呢？一会儿来说一下。那我先来说一下他的前言，让大家对这本书、对作者有一个了解，好吧？同海底捞你学不会相比呢，楚城案例对我的震动更大啊。这个我指的是作者，写完后总想找人说，一个朋友提醒我，为什么不找一些企业家和学者，看看能不能震动他们，写写感想呢？于是啊，我托朋友找到柳传志先生，3天后朋友传回话，柳先生看完了，同意写，但他现在住院，问什么时间交稿，我说年前，2015年1月份收到了柳先生1000多字的评论，朋友说呀，他是在医院用手写的。我先前出的几本书都是宁高宁先生写的序，他给我写序，我估计主要是碍于情面，因为我曾经在他手下玩命工作过15年。这次楚城案例呢又发给他，问了好几次是否收到案例，他都没有回音，我想他可能写烦了，再加上年关就不理我了。可是一个星期之后呢，中粮一个高管给我电邮说，宁总把楚城案例转给他学习，但电邮里的附件打不开，问我能不能直接发给他一次案例。我一听急了，我这个案例尚未发表，他怎么能够乱转呢？我跟那个高管说，你还是跟你们宁总要吧，这样的话一旦我的案例被盗版出去，我好知道找谁算账。然后呢我就给宁总打电话，我说为了这个案例啊， 我们找同行网花了8个月的心血还没有发表，你怎么能够给别人看呢？宁总说，我觉得写得好啊，让我们有关公司负责人得学习学习啊，我一定跟他们打招呼啊，千万不要流传出去。一个月后，宁总写来了4000多字的评论，他以前给我的书写的评论都是1000多字，说明写得好是吗？苏新宇博士曾是德国罗兰贝格咨询公司的第一任中国总经理，他辞职之后呢，自己创业给中小企业培训，一做就是15年。他收到案例之后，第二天答复我，年前太忙不能参与评论。可是2个小时之后，我又收到他的邮件，他说，我收回前一份邮件，我一定参与。一个星期后，我收到了宋博士写的6000字的评论。你看这作者多会卖关子啊，吸引大家看这个本书。我一共邀请了35个人阅读这个案例，其中30人写了评论，我们从中选择了27篇，与案例一起编成了这本书。本书能面世，首先要感谢王石先生，是他建议我们研究褚橙，并从中穿针引线。不仅如此呢，万科公司还出钱资助了这个研究。其次呢，我们要感谢褚志健夫妇，他们不仅多次接受我们的访谈，还把褚橙农场的所有角落向我们敞开，并且任由我们对整个管理团队以及员工随便审问。还要鞠躬致谢的是，褚老本人对这50000多字的案例，先后2次逐字逐句进行了审阅。当然后面呢，他要感谢很多的人啊，以及提到了这本书，其实还是下了很多的心血啊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不妨呢就一步一步来说一说啊，一步来说一说。有些朋友啊，可能觉得褚橙之所以火，可能就是王石的推荐嘛，是吧？王石是一个在网上、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，万科的这个老大，是吧？他推荐了，肯定很多人就试了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哎，不妨让海涛给我们介绍一下啊。 其实这个可能是大家对于褚橙认知的一个误解。大家可能会觉得一个褚志健老先生在烟草行业的这个名声跟人脉啊，很广，对吧？那个年代的这个知名的企业家，然后再加上这个王石等名人对这个褚橙的赞誉啊，大家觉得这个是不是在销售过程当中起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？其实这个可能是一个错误的认知。事实上的话呢，这些因素是起了一定的作用，但绝不是决定性的作用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其实褚橙第一年的产量一共大概只有340吨，不多。那个时候的这个果子的品质可能没有那么高，不像现在我们所接触到的酸甜都能均匀啊，个头大小都一致啊。再加上那个时候市场知名度不够，销售其实是很困难的。当时第一年的这个困境惨到什么地步呢？就因为这个橙子卖不掉。当时褚志健他所在的这个村子叫大营街，大营街是这个云南号称经济第一村。当然这个村子之所以这个存在的话，跟褚志健当时在云南搞这个云南我们说云烟，对，带动起来的有关系。 对，但当时云烟呀、红塔山呀，都是 对对对很有名 推出来的嘛。 对，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呢，就是面对褚时健第一年的这个困境的时候，那个村的这个村支书就花了钱，把这个340吨的这个橙子自己给买了下来，买了下来，然后分发给村里的这些村民。所以第一年就这么打发过去了。然后呢，褚橙的这个产量在前3年其实每年也就大概几百吨左右这样的这个产量，但是就这点产量它也不好卖，果子卖不掉，我们就知道可能只能眼睁睁的看它 烂了。 对，然后呢没办法，因为褚老之前是搞过这个香烟嘛，对吧，烟草这个行业的，所以呢后来就是没办法，然后请老伴儿就走原先的，利用原先的这个烟草的这样的这个渠道，试着去做这个橙子的推销。后来他老伴儿姓马，大家都叫他马老师，然后一家一家去敲门，一家一家去这个推荐，一家一家去求人说，哎，你定一点吧，定一点吧，也就是这个样子。当然很多人可能那个时候也确实可怜他们，但依然在这个过程中也遇到过不给他面子的这些人，就可能没有订购。在那样的这个时间之内呢，褚志健的这个爱人就是马老师也去了这个杭州啊、上海等地的一些这个瓜果博览会， 一开始卖不出去，别人看了都说不要，因为那个时候楚城因为这个园林啊比较大，又没有防风的这个措施，然后呢这些果子因为你风一刮掉在地上或者枝头刮蹭啊，上面这个是伤痕累累， 有残， 品相不好看。后来没有办法，那怎么办呢？好，那我这个吹的这个营销的不管怎么样，夸拿把刀把橙子给切了，大家吃。 嗯哼， 你别去看这个东西好不好看，先这个吃一吃这个东西究竟是好还是不好。但是说句实在话，那个时候真的可能不像现在那样，我们切一刀都是甜的。那个时候切了几刀，还真有好多酸的。 嘿， 哎呀，所以用马老师后来的话来说，说那个时候也是被逼无奈，感觉有点骗人。也就是经过这样的这个先尝后买，这些果子好歹也算是这个卖完了。 嗯哼， 后来的话，2009年的时候，橙子的产量上来了，340吨。这个提升到多少？400多吨，但是呢，400多吨也卖不出去。水果卖出去的是钱，卖不出去的就是垃圾，倒垃圾还需要钱呢。你想想，最后这400吨的这个烂橙子，每天两个卡车，整整用了2个星期才倒完。这些烂的这个橙子，甚至是动摇了褚时健那个时候种植冰糖橙的决心。 也就是说，他其实一开始那头三年还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， 对， 并不是像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楚老其实做橙子一下就火了， 对， 一下就是在网上炒火了，不是这个概念。 所以那个时候是褚时健甚至做了一个我们现在话来说叫艰难的决定，把果园里头的一部分的冰糖橙的这个树砍掉，种什么呢？种温州柑橘，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温州柑它好卖，好卖。后来慢慢的。冰糖橙慢慢的打开了市场，后来褚时健又把这个柑橘树给砍了，重新种回了这样的这个冰糖橙 啊。中间的话其实还有点打退堂鼓啊， 对， 但是最终呢还是坚持了下来。那咱们这样，咱们介绍一下这个褚时健。褚时健这个人呢，当然了，在历史上呢也有过一段比较灰暗的时期啊，咱们就先不提那段时期了，咱们就说一说他的几次创业吧。海涛也提到了，说这个人呢在干事儿上啊确实是有一股劲儿啊，从最开始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创业，到最终呢75岁的时候啊还敢创业。整个这4次创业能不能给我们简单捋一下，让大家对褚时健也有一个直观的了解。 褚老是一个很传奇的这个人物，其实用这个王石先生的这个话来说呢，他是4次创业，4个不同的行业，结果每一个行业他都成功的。其实他最早14岁就出道了，14岁出道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什么呢？酿酒。一个14岁的这个孩子，通过冬天酿酒这样的这个法子，硬是这个酿出来这个酒超过了这个村里的这个酿酒师傅。 他自己啊， 他自己14岁的一个孩子， 学习能力还是很强的。 对，他很强。后来他就说嘛，他说我可能就是比他们认真一点，比他们勤快一点。说别的这个酿酒师傅可能是因为给人打工，可能并没有那么勤快，而他是为了生计，给自己做，所以他 成功了。 对、 啊。 后来的话呢，他做这个糖的这个厂，用甘蔗。这个生产这个糖、 做糖厂， 对，做糖厂。后来也是经过这样的这个多轮压榨这样的这种方式，因为他会发现，就是说按照传统的这个压榨方式的话，他会发现这个甘蔗里头还很甜，所以他后来改进了这样的这个法子，然后呢一轮一轮的这个压榨，他甚至是亲自什么呢，去品尝压榨完了这个甘蔗里头究竟还有没有水分，还有没有糖，就是用这样的这种方式提高这个产量。那第三次创业的话，大家更清楚了，就是云南卷烟了。 对， 云南卷烟这个，它是第一次让这个生产车间搬到了农村，搬到了农田里头，这个是很了不起。云南这个卷烟厂最厉害的时候，占了这个整个云南省的这个税收的60%以上， 这很厉害。 这个是很不得了。 那时候很多人把它叫楚大王嘛。 对对对，很厉害。后来的话呢，75岁的高龄，然后去种这个冰糖橙。现在也很成功。 现在很成功啊！现在这个很多人都在订他这个所谓的褚橙哈。 那刚才我提到这个问题，就是你觉得哈，王石当时对他的一个推荐，是不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？ 应该是有作用，但是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。其实决定性的作用呢，还是因为，我觉得还是因为产品本身。而且楚老也一直认为，就是说，产品本身，是最重要的。产品本身的这个质量好坏与否，是决定了这个产品能否这个热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。 嗯，也就是所谓用户体验嘛。 对， 它现在的橙子大小基本上都一样。 对， 而且它这个甜度也基本上都一样。 因为我们说，如果比如说把这个橙子作为一个商品，商品可能是一个我们怎么说呢，叫做道。道可能是不变的，但是呢，你营销的这个方式可能在不同的年代，然后面对不同的市场的时候，你会做一些调整。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这个产品的话，那这个东西你再怎么调，说白了，你弄一个不好的这个产品，你借助天花乱坠这样的这种营销方式，最终还是去害人坑人。 这倒是。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是从本来生活网上来买这个楚橙哈。这个本来生活呢，其实有一段时间似乎活得也不是特别好。哎，你觉得这个楚橙跟本来生活之间，他们也算是一个互惠互利吧？ 对，最早本来生活网其实并不知名。 销量很低啊， 投入很大，因为他的做的这些包括农副产品啊，新鲜的这些食物，其实说句实在话，要打开这个市场其实蛮难的。他们一开始的时候，其实每天营业额很小，几百块钱， 几百块钱 这个营业额，对对对。后来这个他们的这个管理团队，然后接触到这个楚橙，甚至在决定要做这个楚橙的时候都没有吃过。后来吃了，决定就干。然后上了这个20吨，一开始20吨，你要知道20吨理论上来讲，如果按照他们既往的这样的这个销售经历的话，这个得要卖好几百天才能卖完。进货了以后的话，也就意味着这个成本的这个支出压力会很大。结果发现很快就卖完了，很快就卖完了以后的话呢，他们不敢再进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一轮消费者的这样的这个回馈 还没有拿到 、他不敢。后来发现第二天销量果然下降了。第一天他是全卖光了，第二天销量下降了，第三天的时候订单蜂拥而至。因为大家收到东西了，吃了 还不错， 是个好东西，订单哗就上来了。后来就因为这个楚橙这样的这个产品选择的这个好，加上借助于互联网营销这样的这个营销的手段，后来这个橙子跟这个本来生活网这个网站哗一下子 啊，就相当于他这个平台上卖很多东西，但是他得有一个爆款呀，对吧？这所谓这个楚橙就是他的爆款。这个爆款呢，一方面是带动了这个销量，更重要的是带动了这个用户。 对，因为本来生活我当时在做这个产品定价的时候，其实是大概是一箱应该是定148，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呢？就是说这个橙子其实当时在西南地区卖的时候，价格只有一半左右的这个价格， 70多块钱， 大概可能也就是70块左右的这个样子。他拿到网上去卖148，当时包括楚橙他的营销团队，他们也没有信心，他们就觉得反正借助这个互联网嘛，然后你要不就试一下吧，能卖最好，不能卖也没什么关系。所以后来一卖大卖。 其实他这个名头啊，确实也是非常的响。尽管呢75岁了，但是他的这种干劲儿一点没有比年轻人差，同时呢他的这种对于产品的所谓精益求精吧，其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你说你弄一橙子，反正一个食品嘛，它如果真的不好吃，你就是别说王石了，是吧？你就是请现在最最红的明星去推荐，那老百姓可能第二轮的话也不会买账。 对，确实是这个样子。 这体验不好嘛？ 对。 但是呢，它现在依然卖的还是非常好，所以我们应该从中学习很多的东西啊。作者黄铁英啊，给我们写出了这样的一本书，叫《楚橙你也学不会》。啊，这句话非常有挑逗性，就是你也学不会。那学不会我看了干什么呢？其实也是能够学到其中的一些精髓的，是吧？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，其中有这么一章啊，就是我不聪明， 说在第二次采访结束，就是作者这个黄铁鹰采访褚时健，我问了褚时健最后一个问题，你在四个行业当中做的都比别人好，那四个行业就是第一个 酿酒， 第二个是 糖， 第三个是 烟草， 第四个是橙子，褚橙。那是因为褚老您聪明，还是别人都笨呢？褚时健直言不讳，我不聪明，有时候啊，我笨得很，尤其是在和别人打交道的时候。哎，这个很多人不太理解，说哎，老企业家肯定在这个人际交际方面是很厉害的啊，但实际上似乎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。好，他说提及他比较认真的时候，这位老人思索良久，他说我确实是一个认真的人，不过褚时健对认真也有自己的解读。他说我也看到很多人觉得他们也很认真，甚至可能比我还认真，但是他们大事小事不分，一律对待，我认为要分清主次，在关键问题上认真，小问题要能放得过去。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，要搞清楚哪些是大事，把精力用于搞主要问题，要算大账。你看啊，他就举了一个例子，其实海涛提到他做的这个行业啊，尤其是这个褚橙是一个慢行业啊，农业都是一个慢行业，不能说我三五个月我就弄火了，可能三五个月你连那个种子还没发芽呢，是这个概念吗？ 对，因为农业嘛，传统意义上大家认为是一个靠天吃饭的一个行业。 对啊， 而且包括种水果，大家也都会认为说，哎，这个东西水果一个有季节性，另外一个的话呢，水果的这样的这个栽培，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是按年来的，比如说有所谓大小年之分。 对 啊，今年这个种了施了肥了，明年可能就结不了果，然后你得要等到后年，所以这个它的这个周期会非常的漫长。 对，咱就说一个例子哈，就是为了抵抗那个黄龙病，褚橙果园采用以防为主啊，统防统治的方式。这样做呢，每年农药成本多少钱呢？60万。褚时健对于这笔开销完全不做限制，每次会上啊，对于预防黄龙病的措施只要有效就通过，花钱不是问题。农药费不需要写财务预算，也不需要经过任何审核流程，直接上报采购。为什么？因为黄龙病太厉害， 对， 预防不当啊可以摧毁整个果园。褚时健看到过香港人在广西搞的一个50000亩的橙园，因为黄龙病10年的时间竟然一点钱都没赚。 对， 所以呢，看书有时候我们要活学活用啊，不要生搬硬套，但是首先你得看才可以。好，非常感谢海涛啊，给我们带来这本书，叫做褚橙你也学不会。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。